变脸色的不止李一辉，白树的神色也在此时变得更加凝重了。重复的打造同一效果的技能，看起来有些浪费，但对于301来说却是最大的克制。301这套战术体系是白树带回来的，他比所有人都更清楚这套打法该如何运作，清楚里面的所有技巧。骑士在这一战术体系中所起的关键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而挑衅和吼叫这两个嘲讽类的技能在掩护刺客完成舍命一击时大有用处，在进行其他战术时也有着非同寻常的价值，可说是这套战术体系中最为重要的两个技能。这套战术在国内的职业赛场上并没有被运用，这一点是白树归来后确认过的。而后301使用后确实起到了异军突起的效果，他们的磨合还未到最纯熟，但已在联盟中取得不错的成绩，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联盟战队对301这新战术体系的陌生。但是现在星心的叶修在他角色的武器上打上了同样效果的技能，所针对的恐怕正是潮汐的挑衅和吼叫，这足以说明他已经完全把握到了这套战术体系的要点。引走了洋葱和风景沙只是星星战术设计的一部分，再一部分就是针对白树骑士这两个技能的克制。有气功师，有牧师，再加上君莫笑千机伞上不知打了多少个这类技能，星星留了太多克制的手段。这个家伙真的很强，比我以为的还要强，白树心下惊叹着。叶修看穿了他的技术，看穿了他的意识，到了团队赛连同他带回来的国内职业圈并未有过的战术也看穿了。荣耀教科书，白树听过这个绰号，现在他真的服气了，完全服气了。这人还有什么地方是不强的吗？有关荣耀他完全已经具备所有顶尖的素质吧，还有他角色手里那个武器更是白树在欧洲时听也没听说过的。自制装备他们当然也有，但是能做得好像变形金刚一样，这确定不是作弊，不是修改了游戏的参数吗？白树真的一度这样怀疑过，可是现在他无话可说了。这样一把匪夷所思的武器出现在这样一个全能到匪夷所思的选手手中，他真的无话可说。君莫笑一闪避过了搬山飞起过来的那几回旋折角，镰刀形态的千机伞就地一滑，一个升天阵不慌不忙地施展出来。刚施展完回旋折角的搬山正好悬在阵上空，不及落下，立时就被升天阵掀向了半空。君莫笑另手早已捏起一枚符纸，正是驱魔师可起到消除嘲讽状态的技能静心符，一个箭步冲上。没有人可以比君莫笑更快了，也没有人可以做出丁点拦截。301队目前的这个阵容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弱点，吴远成。在他们的第六人钱文举上场之前，301的这套首发阵容由刺客、骑士、剑客、柔道组成，再加一个治疗职业守护天使，彻头彻尾的全近战职业。不过相比之下，全近战职业的团队是得到认可的一种组队方式，并不像全远程团队那么虚。虽然面对对手的远程攻击时会乏力一些，但是在贴身肉搏，近战团会拥有数量上的优势。全近战团队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效果，以防守为主，伺机强打对方近战职业，咬住就不放手。可是很多时候没有远程也会让他遭遇一些束手无策的麻烦，比如刚才想打断星星角色技能时异常辛苦麻烦。此时君莫笑就这样冲上，他们也没有远程火力可以适当的阻挠延缓一下。啪，君莫笑的静心符贴到了一寸灰，吼叫那未完的效果终于被清除了。 乔一帆连忙操作一寸灰吟唱鬼阵，他的状态被消得很及时，还可以继续布置之前的阵势。白树的骑士却在此时一转身，对着这边扬起了手。叶修的君魔啸一步跨上，白树大惊，可是手指已将按键点下，潮汐放出了荣誉挑衅，却被君魔啸一步拦了。这方法正是之前李一辉用来阻挡了君魔啸的那个气定神闲一样的小手段。君魔啸朝着潮汐冲了去，但叶修怕这个吗？潮汐都杀到小手冰凉眼前了，白树就是不挑衅他，他都要过来支援。现在倒好，这一挑衅他似移动方向的操作都省了，精心操作着技能一路轰杀过去。白树无奈，挑衅和吼叫都已经用了，而且还是在骑士精神下大威力的使用，结果就被对方给阻止。还有办法从这里脱身吗？技巧性的东西没有了，只能强突。如果只是自己一人，早可以跑路了，但现在的目标是团队全身而退，一寸灰的鬼阵是必须要限制的。301还得继续这个主题。公正的英勇跳跃。就在这时，潮汐飞身而起，直接从君莫笑头顶上飞掠而过，朝着一寸灰砸了去。可君莫笑这时还在被嘲讽状态下呢，系统强行设置的跟随反应别提多快了。潮汐如此快的飞掠过去，君莫笑却也瞬间跟着完成了转身。叶修再在那里推波助澜的一跳，君莫笑也飞身跳起，而后千机伞一抖落，毛形态圆武棍，噗，潮汐在半空被捅到了。白树难以置信地转过视角，这种情况下居然还能攻击到自己，这人到底是要强成什么模样啊？轰，潮汐已经被圆武棍甩到了地上，一身板甲的骑士重量不轻，这一摔在地上愣是磕了一坑，大地都在轰隆隆地颤抖着。白树连忙让潮汐翻身而起，结果一看，得，自己技能用不了了。星星的牧师大概在潮汐被君莫笑摔落的时候放了一团神圣之火在那边，潮汐就这样被封住了技能。转眼乔一帆鬼阵彻底连结成势，不求将301的角色全部困住，只能限制住一个角色都好，如此除非对手壮士断腕，否则捉住了一个他们能不来救。高杰很遗憾成了这个落网者，他狂攻限制着方瑞的发挥，却不知其实是他正被方瑞猥琐地引入圈套。一寸灰最终鬼阵连环成型，他被端端锁在了当中。这下轮到高杰目瞪口呆了，而后就看星星诸位朝这儿冲来，一个个好像都换上了一副狰狞的面孔。不行了呀，301队的诸位完全招架不住了，他们不由得朝另一端望着。这时候他们多么希望他们的队长洋葱的风景沙可以赶回来，可惜没有。洋葱此时和苏沐橙打在了一起，苏沐橙极其耐心地和他周旋着，总之就是一个字，拖。洋葱完全明白苏沐橙的意图，可是他却毫无解决的办法。此时他倒是盼着白树他们能想办法过来和他完成会合，大家一起将苏沐橙封锁在桐木楼外，而后他们的战术也就可以全面打开了。他哪知道那四位现在已经被星星锁死，脱不开身了，两端就这么互相翘首以盼，可这时候真的谁也帮不到谁了。现身鬼阵当中的高杰终究还是没能被救出来，看到星辰剑的角色突然从队伍频道里灰暗下去，洋葱的心顿时一沉。他知道那端终于还是败了，而他也终于未能解决掉苏沐橙赶去助阵，他就这样在明知对方战术设定的情况下，却不得不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最终踏入了败局。高杰已经倒下了，下一个会是谁？洋葱清楚，这种倒下一人的时候是最危险的，余下其他人会瞬间感觉到压力倍增， 第六人入阵之前，所有人都需要加倍努力，才能撑住人数劣势的这一段时间。若有人坚持不住，那对手凭着人数优势，很快就能将所有人肃清。必须回去会合，洋葱果断决定。风景沙又一次扔下了沐浴成风返回，苏沐橙继续让沐浴成风追着轰了一阵，但这次洋葱跑得更果断了。当沐浴成风转进桐木楼的时候，他都没回一下视角。这种存亡之秋，战术什么的也只能先扔一旁了。和队伍会合，哪怕被居高临下的苏沐橙侦破没法打出他们的套路，但是以此为震慑，再做其他攻势，总也好过就这样被星星牵着鼻子步步击破的好。风景沙终于和大家会合了，301的第六人此时也已经急速赶到，但是迟了。洋葱冲进一看，就见白树潮汐的生命已无多少，人数劣势下，他凭借强韧的板甲和身躯掩护着几队的另两人，为此承担了大量的伤害。偏偏他们的治疗，孙明进的守护使者007也被对方完全盯死，根本没给出过什么有效的支援。洋葱也只是一个刺客，不是什么治疗，他的杀回可以缓解白树的压力，可是已经杀到这种程度，星星就是以血换血，以命换命，也绝对要将潮汐击杀。骑士潮汐恐怕是全荣耀生命力最为强大的骑士，就这样为了守护他们的团队最终倒下了。轰轰轰，沐浴成风也已经又一次登上了桐木楼，送出了火力支援。洋葱抬起视角望着那端闪耀的炮火，只觉得刺眼极了。输了呀，洋葱很清楚他们已经到此为止了，只是到此为止的是这一场比赛还是这个夏天呢？不甘心呢，无论如何输掉比赛总是让人这么不甘心呢。自己不会再有多少这样的机会了。可是比赛就是这么的真实而残酷，团队赛最终星星击败301，总比分6-4，301必须等待另外两场比赛的结果才能知晓他们最终的命运。而星星呢， 居然没让我出场，还说暂时进步。 唐柔皱着鼻子抱怨着。